今天下午刚刚颁奖完毕啊。 嗯， 对， 所以要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 对，谢谢你们啊，包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对我们的收听率所做出的这一点一点的贡献、 谢谢你们， 谢谢好了， 记得关注白家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接地连接、 感恩时间到此结束啊。 再见工作。 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啊？ 选择了一首来自纵贯线的《归来》，就是我们参加过这个颁奖典礼之后又再次回归到我们的正常的位置上。 对，我以为要放《出发》呢，结果是《归来》。那其实想到就是一个什么所谓的这个初心的回归。我想广播这个事物呢，这已经那么多年了哈，这么悠久的历史，但是呢我们此时此刻却希望回到声音的广播的本质，就是当你们听到我们的时候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开心的情绪。 对，情绪传染。而且我看到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不客气。 都不是外人。 是西前半清澈，在前面眼下半柔和，只要思念不改恨，青春就不退散。 就要分别又怎样，总有旋律在回响。如果有泪湿在眼眶，我们依然还要唱。哦，分享着这久违了的光和热， 不管冷笑的风过曲折， 这感情是我的，是你的，我们都会记得。 我知道你跟我一样盼望着， 就像是一堂课，把青春好好温习了。 说好了，面对未来不忐忑。 只能在这时候游荡，看他去了个地方。 喜欢自己现在的模样， 心里有老茧，脸上有风霜。 归来来自纵贯线。 对，昨天哪怕就说上一秒好像就是一堂课，让我们把努力整个复习了一遍。除了感谢之外呢，当然还有回馈呀。 对对对，回馈大家的就是我们的福利了哈。 对， 所以此时归家路上的朋友，或者说准备开启这个周末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你听听看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Priscilla Ism 陈慧娴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两张，陈慧娴演唱会北京站9月1号会正式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千千阙歌，购票请登陆大麦王。 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小小话题讨论加手机号就会有机会获得送出的这个门票啊。 嗯， 另外呢也请各位多多关注我们的娱乐做王牌的王牌福利，我会不定期的在节目当中派送福利给大家。 对， 同时我们也组建这个文艺小分队，让大家来体验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 联络我们请找到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听完了来自于纵贯线的归来，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好歌。 是因为今天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这首来自莫文蔚的忽然东风。 嗯， 节奏感听起来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对，总之呢就是音乐我们也会多多放一些冰箱的歌啊。嗯，就是凉爽的这些音乐。会有一种就是那《新龙门客栈》里面老板娘的感觉。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除此之外，还有朋友觉得说听这首歌特别想摇头晃脑。 我们要把不知道什么风吹来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都招呼招呼啊。如果你们在听节目的同时想跟我们联络，请发微信给我们吧。 请关注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李白请。 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火皮的这个火皮精酿的这个 Johnny 哥， 啊， Johnny 哥现在听我们节目， 老朋友啊， 对啊，来送啤酒给我们吗 ？Hello Hello。 是要谢谢刚才所有这个发来祝贺的朋友们， 喜大普奔的消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对，就是喜悦总是要和所有关心我们的人一起分享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好了，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先从这一个最近据说口碑还不错的喜剧开始。 嗯，对，西红柿首富今天开始正式上映了。此前我们关注到的他们的很多作品，比如说夏洛特烦恼还有羞羞的铁拳表现都不俗。 嗯， 所以呢观众对于这一部剧也是非常的期待，比如说我。 对，其实因为里面有大家很喜欢一些喜剧的演员嘛，包括这个西红柿首富，他其实和之前的系列有些不一样。 嗯， 首先这部电影里面没有马冬梅。 麻什么梅？ 什么梅啊？另外这部作品没有剧场版，因为之前你看麻花的很多，包括像《夏洛特烦恼》啊，包括像我们说的这个《乌龙山伯爵》啊，等等等等吧，其实都是有剧场版的。这个《西红柿首富》呢，是根据一本外国的小说改的。 对 啊， 之前其实这部小说也曾经在1985年的时候被好莱坞改编为电影，叫做《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这一次开心麻花的编辑力度是挺大的，因为讲的是两个小人物要完成在一个月内花光10亿的故事。 我喜欢这个故事。怎么你敢说你不喜欢？ 这个 tips 很励志啊。 对，而但是他们有前提啊，就是你不能留下资产，比如说你不能买车，你不能买房，买艺术品全都不行。 还挺难的。 然后让你一个月之内花光10亿，如果你突然遇到这样的任务，你会怎么花？ 捐了。 哎，这个想法跟我一样。 因为只有这样花才会够快。如果为了完成任务的话， 做慈善，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我们现在想，就是要大家想想这个命题。当然，你们可以开动一下自己的这个脑筋啊，我觉得可以有些有趣的想象。至于那种，如果我们这个得奖感言那种话哈，我觉得咱们就不用再说了，好吗？ 是。如果说给大家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帮沈腾支个招，花光10亿，你有什么招数？ 好，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mini talk 啊。 对，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粉，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在说话题的同时，我们是不是要感受一下赵雷的一股清风？ 对， 彩虹下面。 那天不是说了吗？说还真是没想到这次《西红柿首富》这样的电影能找赵雷来唱这样的歌。 对， 嗯， 还挺出乎意料的。所以今天晚上就能够去看正式上映版的《西红柿首富》了。 对。其实想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不是说花光十亿啊。我是说一个喜剧或者和赵雷的音乐，他们之间看似没有链接，但是其实链接点特别多。我们可能会想，哎，民谣唱到的是家长里短和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情感，其实喜剧也是如此啊。 是的， 而喜剧的最高境界就是笑中带泪嘛，对不对啊？ 黄昏淹没倒影中的未干，夕阳目送我离开岸，那是船才能开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正在把我召唤，这里有与世无争的娇艳，娇艳的花开满山间，雨后山谷里传来一首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 赵雷这回就路走得更远了一点啊，从成都这已经感觉快到云南了。 对，就像刚才你说的是民谣混合着夏洛的味道，不同的配方，同样的笑料。 是，刚才说这十个亿怎么办啊？而且他好像不能给别人花，不能给予别人，只能自己。只能自己花，就是电影里面设置这样的， 是它的规则，是不是？ 所以我谢谢说把这钱给我的朋友，谢谢你们。我刚才也这么想来着，我说真是让我说的话，那咱就别白给100块了，咱白给100万， 有点少吧？那也就是说，根据这样的规则，就十亿看起来是你的，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哎，我觉得他最后应该也会有一些转折点。 对、 对，我们推荐了一部电影喜剧，再来看另外一个也是备受关注的徐克导演的新作《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今天也正式上映了。 通过《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神都龙王》还四大天王这一个系列啊，徐克其实已经打造了一个狄仁杰宇宙 啊，这真是这样。 对，这才是中国的魔幻大片。而其中马思纯和林更新作为新增的角色，承包了电影全程笑点。 对，据说电影结束以后还有三个彩蛋，所以你要看电影的话可以特别关注一下这个彩蛋啊。 对， 另外还有一个综艺节目，上星期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说了，这个叫做幻乐之城啊。 对，继续播出第二季。就是在这期节目当中呢，唱演人马思纯和韩雪双双化身技术流，在作品当中融入了高难度的技术呈现。而在他们的表演当中，有人觉得马思纯的段落可能是讲述对前男友的怀念， 去世男友的怀念， 那就是前男友嘛。 对，好吧。这你什么意思？到底想怎么着啊？把人家 所有的前男友都是去世了。 哎呦，不能这么狠嘛，这是开玩笑啊。因为韩雪要讲的故事是跨越千年的爱恋，其实强化了一些视听的效果，有那种全息的影像吗？ 所以对于光影之间的替换有极高的要求，0.几秒的出入都有可能导致穿帮。 对， 所以今天特别为大家来选送我这首来自韩雪的《蓝色雪花》，很好听的一首歌， 很凉快。本周日浙江卫视综艺节目《同一堂课》也会迎来新任的代课老师拳王邹市明啊，这个节目呢也是会有一些设定啊，邹市明会发现一个学生的脸上有疤，细问才是因为打架的事情，然后呢也会讲一些道理啊，就是会告诉大家力量不是用来破坏，而是用来帮助别人的。怎么样，刚才的这首歌是不是足够的凉爽呢？ 就是在大夏天的时候感受了一下冬天飘雪的感觉。 接下来还有更凉快的，有人说十个亿，

娱乐最王牌。 情况又是归来吧，又是 回来吧，来自 Mayday 的一首歌曲。因为觉得很多人可能在你从事的某一条路上会渐行渐远，但有的人会再一次出现在你的视野当中，可能他的出现没有那么跳脱。 嗯， 比如说稍后我们要说的窦唯。 好吧，所以我们先来听这首 Mayday 带来的歌，叫 回来吧。 马上我们要聊聊窦唯窦仙的事儿啊。我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是有奖品送的啊。 Priscilla Ezem 陈慧娴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两张，陈慧娴演唱会北京站9月1号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来亲亲雀歌，购票请登陆大麦王。对，还是挺期待的啊。嗯、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娱乐最王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慧娴，我的演唱会将在9月1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不一样的惊喜，期待你的聆听。 情侣走挤 心中爱恋，惩罚你来后半生保护，红茶馆 大多数的朋友都会比较喜欢千千阙歌，或者说你们脑海当中想到的会是千千阙歌啊、但是这首歌其实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陈慧娴的一首，叫做红茶馆。 对，尤其在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就享受下午茶的时光来了。 嗯，你知道像真的是这个是豆豆，我没有记错你是福建还是广东的。 嗯， 对，他说其实在就是这首歌流行就是90年代啊，因为这首歌在南方很多城市都流行开一间真正的红茶馆。 哦，这是一个年代性的 对 集体回忆。 是是是，接下来我们要来也是一个回忆杀哈，因为对于很多喜欢摇滚乐的朋友来说，他的名字呢就是确实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字，他是窦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接下来我们要说窦唯了。每次不知道为什么想提到他的时候，总觉得旁边应该响起一些就是不一样的音乐。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是， 那什么？ 应该是那种仙乐飘飘的感觉 啊。 不对，这是恐怖片啊。就是你大概大家脑海当中会有一些比如丝竹之音， 是是是， 对对。 所以说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资讯那么发达，如果要保持一个人的低调其实很不容易。 也容易。 嗯，怎么了？隐身吧。 我用不着。 怎么了？ 就是走，像我就是走出去就好了。低调啊。 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 对，我总不可能跑到任何一个小黄说我是白洁，我是白洁啊！你看听我的声音啊，听得出来吗？啊，我是啊。 突然之间想到你今天下午跟我分享那个桥段，就是你去一个颁奖典礼，看到人家举一个洁牌，哎嗨，大家好。 对，都是洁，都是洁。我说哎嗨，谢谢你们，谢谢。结果另外一个字被举起来，张。 这就尴尬了。 没有，但是我想说，在音乐界有一个特别低调的人，那简直就是仙风道骨，就是窦仙儿啊，窦唯。低调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就是刚刚过去，这个就是马上过去啊，这个七月份他出了一张专辑，真是悄无声息的出了一张专辑，新专辑啊，二十多天过去就卖了900多张。哎呀，我觉得听着有点心酸，但是其实很多人连新专辑的消息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宣传嘛，对吧？ 这张专辑其实是窦唯和他的E乐队三年磨一剑发布的双专辑，叫做《影音影印》和《意象》这两张专辑啊。 对，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做广播 DJ 的人，遇到这样的名字真的很害怕，就觉得说我们的业务能力是不是好像不太行？ 就还好吧，就是。前后鼻音至少咱们念还凑合， 声调引音引印， 你是吧？碰到一些这个家住在这个长江以南那些朋友，耶耶耶耶，完事就不知道的人就以为我们业务不行了，你是吧？就念不清楚。 对，在这个电子化时代，其实窦唯依然能坚持推出实体专辑，而且是通过电商平台售卖的。 以前我们总说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嗯，窦唯这个酒香这个巷子实在是太深了，太低调了。 是 七月七号上线的专辑，一周以后，一乐队人才发了一条微博，发了几张照片，然后甩了一个链接，转发量500多， 很酷啊！评论只有100多，而且在照片和文字当中啊，我们还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窦少如，是谁呢？是萧和勋的演奏者，他是谁？就是窦唯的父亲 啊， 民乐演奏家。 咱们先说这个专辑的销量不高，和一些流浪小生比起来，这个数字简直太低了。 对， 说来也奇怪，窦唯凡是做和音乐无关的事情，其实都能有广泛的关注。 比如说 啊，坐个地铁啦，啊，吃碗面啦，骑个电动车，啊，人家一堆人发，你看啊，窦唯啊，坐地铁骑电动车啊，中年发布。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曲高和寡。 你说你们这些人一涉及到窦唯的音乐，没声了，专辑也不买了。就关注人家是干嘛干嘛了， 吃什么了，喝什么了。其实曲高和寡才是真正的阳春白雪。而窦唯这几年的音乐，我们发现越来越的那种仙风古道，仙风道骨。而其实对于很多听众而言，他的音乐早就已经超出了音乐的范畴，流行音乐的范畴， 就是不是歌曲， 很试验型， 对， 那种尝试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卖出900多张专辑，应该是知音。 其实窦唯这样的人啊，名利是就唾手可得的，可是人偏偏不屑于顾，就是这是他的生活方式，就专注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活出自我。你喜欢什么音乐，你去做什么音乐；你喜欢听什么歌，你就去听什么歌，对吧？ 对，也是吸引了少数真正欣赏的知音。而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也真的是这种行为啊，让人很羡慕，又遥不可及。 真的，你看很多人都会说啊，我是个低调的人，我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是吗？ 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有几人呢？对，而且虽然说专辑就卖了900张，但是有900个知音，其实也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对，其实对于摇滚玩摇滚的朋友来说，这才属于真正的摇滚精神。 对，我们常说这个什么知音难寻，知音难觅啊，况且还有这么多的知音，所以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为窦唯感觉到难过，是不是？ 对，送给低调的好声音窦唯。 这首歌我们来回顾一下艳阳天还没有那么仙儿的时候。 好春光在这艳阳天，睡梦寒，朦胧原来的青山，抬头望向天空蓝蓝，对着那份美好的心愿，心在苦涩，路在艰难，只怕梦到中途有难圆，狂风暴雨，老天变脸。 这儿就有点仙儿了。就那个时候就有点这种感觉，就往这边偏了，已经开始。 对， 但是他可能还兼顾一些流行，所以就是叶阳天这样的歌呢，可能还没有那么难接受。嗯， 对，刚才我们在还讨论，就是前一段时间草莓音乐节，窦唯也去了嘛。 啊。 但是全场45分钟，最后给大家留下印象，窦唯来了吗？ 找不着人。 对。 基本上跟没出现一样。 就45分钟的时间，他都在演奏一首歌曲，而且是在那种犄角旮旯，默默的一个人，打着鼓。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挺酷的，很摇滚，对吧？ 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再见， 挺好的。那，我们节目没法这么做， 谢谢。 说，哎，大家好，这是娱乐最后派，谢谢大家，再见。中间一句话没了啊。我敢打板票，刚才有人回应说这样挺好。是你吗？哎，那个哥们儿，哎， 找到我们很容易，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水的白人节第0节，我们招收一下大家的这个意见啊，谢谢再见可行吗？ 好了，窦唯的歌，窦仙的歌，咱们就先听到这儿了。怎么着？ 怎么着？ 你想说什么？ 我在想说，要不要说一下这个最近比较大热的一个话题？你想说，要不我们先用一首歌曲让大家来分分心？ 你是说那个谁？ 斯根， 不说他了，说他干嘛？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啊。 对， 我就是觉得可能大家可能也从回各个渠道会了解这个事件啊，包括他自己这个节目啊，这个名词。其实因为那天我们不是说过了吗？这个词儿，就是这个斯根。 对，其实 这个词儿 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了。就是其实这个词的来历呢，就是因为那个摩擦地面发出的声音，但是是一个象声词，现在被变成了一个名词，形容词。 对，所以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现在要抛一个问题出来了。这个 skirt， 它和 freestyle 是一个意思吗？是或不是？你们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的节。 现金红包现在又继续累积到了 600块。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啊，你说不对啊？ 对，这首歌曲不过也可以啊，因为左右为难来自郑中基的一首歌曲，但是更想说在这个时间段好像比较适合听一首小野丽莎的歌曲比较好。 是这首吗？ 不是， 不对， 这是吴亦凡的 啊。对， 死根儿，你把他给请出来了。 哎呦，太难了，我也是想像欧诺的风格怎么会变成这样。对，这才对。 Pedazo de cielo que Dios me dio Te miro y al fin bendigo la suerte de ser tu amor Me preguntan por qué eres mi cachito Y yo siento muy bonito a responder Porque eres de mi vida un pedacito Que yo quiero como a nadie de querer Cachito, cachito, cachito míoPedazo de cielo que Dios me dio Te miro y al fin bendigo la suerte de ser tu amor

么复古的舞曲的感觉，而带来一些相对比较欢实的周五的氛围，希望你们喜欢啊。哈喽你重庆，对，这首歌叫做 只有我最摇摆。 接下来我们看摇摆出来是哪位听友，来来来。 Hello， 喂， 哎，你好。 你好。 嗨， 怎么称呼啊？ 我叫吴珊。 吴珊， 吴珊同学，欢迎你收听，也欢迎你参与 关注我们的时间不是很久。 好激动啊。 好吧， 嗯， 今天有没有信心啊？我们现在是600的现金红包了，已经，嗯， 还好吧。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对，就是你之前听过我们这个单元，对不对？ 啊， 你 就是回答问题。 对，你之前在听的时候，自己有没有也在旁边试一试？或者你觉得你自己 有啊？ 你觉得自己成功的几率会有多高？ 60%吧， 那还挺高的， 还可以， 嗯，加油。 那准备一下啊，我们再摇摆两下就开始了啊。 好。 好，第一题开始了。请问最新女团火箭少女101当中占 C 位的团员是吴宣仪吗？ 不是。 有看101是吗？ 我没有看，但是我关注过这个微博。 哦，怪不得。这个刚才其实我自己拿到这道题的话，我想如果让我答的话，我可能就答错了。 对，其实你刚才问出那道问题，我还觉得挺不你的。是山之大哥孟美岐。 对。 第二道题，夏天很多人都喜欢用花露水去痱止痒，请问花露水当中含量最多的成分是酒精吗？ 是吗？ 不是。 嗯，那是什么呀？是酒精。 是的。 那你难道想说花露水里面含量最多的成分是花露？ 是水儿。 啊，长长知识，长长知识啊。 就是它是有那个消毒作用的。 对。 而且酒精挥发的比较快。 所以成分最多还真的是酒精。 嗯。 好吧。哎，刚才我说句话啊，这个有。 GGG。 对，有人表扬你啊，说你声音好听。 啊，真的吗？ 真的， 这应该不会 是，不会是我老公吧？他在开车，应该是。 很有可能，好吧。 好了， 那就谢谢你的参与。然后今天答题虽然挑战失败了，但是还有小红包送给你，好吗？再见。 好，谢谢，再见， 拜拜。第二题错了，不过没关系，我们还要接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大家这个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白杰。 总之一切都快乐就对了。 是啊，星期五嘛。 是，所以今天我们也很期待把这个钱全部发出去。 来，下面的这位朋友已经准备好了，赶紧请他进场。Hello。 哎 ，Hello，Hello。 嗨嗨， 怎么称呼啊？ 免贵姓李，小李。 小李你好，我先在咱们通话之前，我先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 嗯， 陈林说花露水里面最多的不是水吗？你让我该怎么说？成分，成分。 刚才我也是想这么说的。 咱别搞笑啊！你平常听这个我们节目到白给100块的单元，你觉得自己的成功率会多高？ 我成功率1/1吧。 哦，50%。 嗯 啊， 所以今天希望你超常发挥， 哎、 好吗？ 不是，我有种预感，我觉得他第一题要错，怎么办？ 啊，第一道题应该不会吧？ 啊，试试看。 那就再给个机会呗。 机会不一定给你，但是我们可以把题说慢一点。 嗯， 哎好。 许志安有一首歌叫《上弦月》，对吧？ 抱歉，我听的有点杂音。什么？ 许志安有一首歌叫《上弦月》， 啊、 上弦月，听过吗？ 没听过。 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 对，这个作为一个自然现象啊，这个没歌无所谓啊。上弦月是出现在上半夜东边的天空吗？是吗？ 是。 让我们说中了， 听到我透过话筒的一声叹息吗？ 哎呀，这是一道算是一道天文地理题啊。这个上弦月出现在上半夜西边的天空， 嗯， 好吗？ 但是 啊，好， 很可惜，我们还是会有9.9的小红包发给你。 哎，咱们说这个天文这个离我们有点远啊。上弦月什么东边西边不知道，那咱们说点身边的事儿，我们补药题给你啊。但是这个虽然 好，谢谢， 不影响成绩，但是让你再参与一下试试看，以证明自己至少50%的正确率。 是， 哎。这道题是这么说的，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请问金刚石是自然界当中最坚硬的东西吗？ 是吗？是吗？ 不是。 在一次 我记得是有比金刚石更硬的呀。 那是 钻石是吗？ 不是，钻石肯定不是。 钻石其实就是金刚石的另外一种叫法， 金刚石 加工过的。 对，金刚石确实是自然界当中最坚硬的东西。 好吧，看来这个太 low 了。不管怎么着，这个接着你电话好开心，你知道吗？我听咱们广播，我自打上了班6年一直在听，不过微信白杰这 FM 我是前段时间好像前 关注， 好像应该是这个月才关注的。 7月13号，对。 对，我一直在听咱们广播，我车里边这6年就从来没换过频道，今天实在是太开心了，真的， 对，那 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我们也真诚地表示一下我们的感恩之情。其实像就是小陈这样的朋友其实特别多，当然今天打通电话的毕竟是少数，我们也要真诚地感谢一下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对， 来， 应该的。 怎么唱首歌吗？把他会吓跑吧。 你唱什么 ？Happy Birthday 是吧？谢谢。 总之，希望你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哎、 好吗？ 小陈，那 好的， 我看你微信的头像，你那里面是跟是一个什么雕塑之类的，反正一个什么一个合影啊，就是一个 那是兔爷， 一个葛对兔爷，你一个葛优瘫啊，你那个生活当中是一个很慵懒的人吗？ 我不是，我生活中因为我在移动，北京移动，那个。然后对吧，这个而且呢我这个职业吧，我在投诉所，所以说那个处理的一般都是这个压力吧比较大的，所以慵懒跟我沾不上边儿、 就是、 我必须要很勤奋很奋斗的， 对，就是工作压力还 解决客户难题，对，不过还不错，现在今天这个是我最近以来最开心的事儿了。 对，我也希望这份开心可以通过节目传递给你身边的朋友。虽然工作压力很大，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时常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一些快乐的情绪，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没问题，我是个很开朗的人。 对，没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的了。谢谢你、啊， 没错。 同时，你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啊，你提到了一个我们老朋友、北京移动。拜拜。I gotta be careful who I give it to. So what if I told you all that I'm feeling? I really want to, but I'm a little scared. You may not care. I've only got one heart. It's never been broken.I gotta be careful who I give it to. What if I loved you, thought of you only?Woke up each morning dreaming about your blue eyes, staring at me. 今天下午 我上台领奖的时候还说，就是不煽情，不煽情啊。 一下子又煽情了， 没有，还没来得及呢，就是想说，哎，这么多听友这个关注我们支持我们，本来特别想来再来那么一段，但我想有些话呢其实说了还不如不说啊，一切尽在不言中吧， 言简意赅最重要。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陆续报道 Lucky 强，他说是关注这个吗？没错， 就是这个啊。你们还没有关注吧？不会吧，找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好啊，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接下来音乐题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问关于人的呢还是关于歌词的呢？ 我觉得歌词特别好。 好，那请问这首歌曲的歌词前两个字， 对，前两个字，然后呢可能大家哎，这个一低头啊或者怎么样一抬手就可以看得到了，两个字 啊，是什么呢？不用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觉得今天这个答案特别有意思。 好 啊， 三啊， 说我笑什么这事儿啊，这都不好意思了。因为太简单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什么 题有点难，很多人猜不出来啊，怎么办？ 我们要提示一下吗？这首歌曲是来自郑中基的《左右为难》。 对，和他合唱的人是张学友。 是，但是我们刚猜的不是歌名，也不是人，我们猜的是第一句歌词的前两个字是什么。 对，所以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就会有些挑战了。 对， 马上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是林忆莲的 《再见悲哀》。 谁又曾为了谁？ 接下来我们要来 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了。 是，这首来自郑中基的《左右为难》，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呢？ 来，我们直接可以听到那两个字出现的时候，好不好？ 好。 因为这歌相对来说呢，年代有一些久远了，所以有些人也许没有听过。嗯、 你有多久没有在 KTV 里和自己的好朋友合唱这首歌曲了呢？ 对，这首《左右为难》头两个字是。 左手写他， 左手， 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真爱人和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所有的故事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吧，要为他想吧，爱虽然你 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比如说我们听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叫 Yuli 的， 嗯， 对，听他的名字好像刚从俄罗斯回来啊。 我想到尤克里里 Yuli， 你说这怎么选呢、嗯？对不对？ 对， 右边坐着自己的这个啊，是吧？女朋友， 女朋友、 啊、是吧？ 左边是 那边兄弟是吧？招呼，到底是朝着左手的方向走呢，还是朝着右手的方向走呢？哎呀，这 好难选， 看自己的习惯吧。 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嗯，有人堵在三环，说听听歌感觉没有那么难熬了，希望这种感觉是大家共有的感觉。 是的、嗯、如果这个时候正在听我们节目，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都欢迎你关注白金 FM。 高跟鞋完美的曲线来搭配你的昨天，每一步都跟不上你，看距离越走去越远，太阳下的光洁，我想静静枯萎的薄荷叶，跟不清还要追，哦哎呀呀呀，你说分开才会

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将执棒北京交响乐团，携手美杰三重奏的吕思清、秦立威和孙颖迪三位演奏家重现经典的电影配乐。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与蒂伯戴和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音乐会将于本周日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这场音乐会邀请到指挥大师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他将率团演奏格诗温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用活力四射的节奏和幽默诙谐的爵士乐旋律，一展爵士交响的无穷魅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东便门桥南北双方向车多，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南北双方向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 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音乐素描， 好了，上一段的热闹喧嚣渐渐散去，正如这个城市一般，尽管还有不少朋友正堵在路上，但是我们继续要提供一些可以让大家也许可以跟唱，又会在里面找到一些故事的音乐啊。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戴佩妮的《怎样》，第一个故事你来讲好不好？ 好的。 关于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小徐，记得我。他说，养了13年的乌龟，从来不在我的房间过夜，因为他喜欢潮湿的黑暗的角落。但是这几天，他一直待在我的房间。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就爬过来，紧紧的挨着床沿。夜里，他来回走动，就好像人一样走来走去。我起身把他抱出去，清晨醒来，见他又爬回来，我开玩笑低头说：“你找我有事儿啊？”今天。安静地死去了，我难过是因为他一直在和我说再见了。哎，这个有点难受了。 安乐少女润她说，昨天我去买咖啡的时候好巧遇到了他，半年不见，他样子没变，还是我当初最爱的模样，只是有一些高冷，又从寡言变得爱说话了，我却意外地说不出话来。面对这个无论曾经还是现在都会让我心动的男生，有好几次那句我们重新再在一起吧差一点脱口而出。最后他送我回家，背对他的时候我泪流满面。其实我只想问问他，你过得还好吗？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 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挺快乐？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意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一样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 哭了。 有人在一首歌曲当中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真的真的啊、嗯、你看就是一首歌里面都有我们回不去的过去和远方啊。 哎，这歌选的没谁了。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主播私房歌， 对，又到了我们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的主播私房歌。 哎呦，哎， 就是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来赞一下哈。 啊，这是我们刚才生成这个 slogan 是吧？ 对，本来就是这样啊。接下来我们轮流推荐今天想要来挑选出来啊，专门让大家来仔细聆听的歌、嗯、来。 我先来吗？ 可以啊。 好的，刚才我看到平台上有人说，刚才的那一番连线让他感动到了，都快哭了，就是和那个隔空对话、 嗯、 那位哥们儿。 嗯。 然后我突然想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的你，来自迪克牛仔，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其实每个人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奔波在这个城市，总之卸下包袱的那一刻，我们希望用声音给你做一次按摩。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 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有珍贵让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真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说老爹呢，就是迪克牛仔有一种能力，就是把所有人的歌翻唱成不是别人的歌。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常石磊的那个版本，大家可以在城市深夜的时候聆听。 深夜听这样的歌，不会觉得瘆得慌吗？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大半夜的。 如果说换一种心境的话，和哥们几个喝一杯酒，听这首歌，感觉可能不太一样。 干嘛呢？干嘛呢？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养鱼呢？ 来的最晚的买单。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但你要感慨一句的是，这些老歌啊，就是历经这么多岁月，但是呢，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好听啊，真的。 是， 我就觉得说，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有它的道理。 对，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其实也是老歌的来头，但是分享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比较适合阳光明媚的下午，享受下午茶的时候聆听的一首歌，叫做《Age of Innocence》，来自 Def 亮的版本。 这属爵士了。 Those were some happening times. Movie star glamour and charm in the air. No one behaved quite right. I've seen all the movies, I've heard all the songs. There's only one thing left to do. If I had my way, I'd make my escape.And I'd go back in time with you. Do do do do do do do.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Yes, I'd go back in time with you. Oh, oh. 哎，就是要带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纯真年代。如果选择一个人的话，现在这个人会存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把他带回到你的青春时期，所有的剧本要重新开始写。 嗯，哎，你找到知音了。 嗯， 有人说，哎，原来你喜欢这张专辑。 对对对，真的很喜欢。 其实这个专辑系列里面有很多的好的东西啊，好的音乐。其实因为我们老在想说，哎，怎么把一些旧的东西啊，让它这个重新翻新。 嗯， 我觉得就是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课题。 对，如果今天我们推荐的歌曲你很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接下来是不是到我来推荐音乐的时间了？ 到 啊，还有好多时间呢。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还有两首歌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主播私房歌。 好，如果你们喜欢我们播放的音乐呢，不妨可以点点赞哈，出来冒个泡，也让我们看到你。我们的关注的方式很简单， 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我们需要在一瞬间之内看到你们对这首歌曲的感情，就是大拇指还是？ 对，你看你刚才听的两首，一首是其实都是旧的歌啊，迪克牛仔翻唱的歌，以及你刚才就是刚新推荐的这个 jazz 的这个对不一样的一个编曲的方式。而接下来我听的歌呢，属于那种我总结一下零压力的歌，就听上歌可能、 没有负担， 对，你不用太难过，像听戴佩妮的怎样，一定要想一个故事，就是它是暖色系的，所以我也觉得适合周末的这个傍晚和黄昏之时，就要让大家来听听看这一首，好不好？ 减肥时间一到， 就是真的是听一首歌，也有时候看你的心境，包括你看到一个名词，比如说你想到风铃，就会想到校园吗？还是会想到恐怖片呢？就在你的心境了。 风吹过了。闭上眼睛，会听见一首歌，你猜心跳唱些什么？想起你了，想起花开了，单纯的快乐不必选择，未来如何，现在不急着预测，自然够了，牵手走过。 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 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在星期五的傍晚此时，让我来推荐一首跟刚才的这些歌相比呢更明朗一些的啊，更适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更适合这个 weekend 的歌，好不好？ 什么歌呢？ 这首歌名字叫 Drive，开车或者说驾驶，我觉得很适合在开车路途上的朋友们，而且它带着一些自带的这种就是收音机气息，因为歌词里面也会唱的是 radio 啊，你听着电台里面播放的音乐，所以呢，对于这种自然契合度的歌，我们 DJ 一般是不会放过的。 对，所以这个周末准备要去远行的朋友可以收藏下来， 对，可以把这首歌背起来啊，就听听看，这也算是我们这一段当中最不那么难过的一首。 Sat back with the window down. Drive， 这首歌来自于 A Wonder。 Radio loud, the same songs with the same old rhymes. Told me to shake it off and swing from the lights, but I can't help but drive away from all the mess you made. You sent this hurricane, now it won't go away. And I promised I'd be there, but you don't make it easy. Darling, please believe me.See my blind side, still the same songs with the same old beats. Sure, I could stay, but there's a place I'd rather be. And I can't help but drive away from all the mess you made. You sent this hurricane now it. 听这首歌感觉就像是男生在手握着方向盘，女生在副驾驶大声的唱，然后呢，但是这种琴瑟和鸣的状态又很和谐啊。 然后又让我有一种另外的画面，就两个人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叽叽喳喳在说着一些有趣的话题。 叽叽喳喳，你确定是这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吗？这种应该是几个女生才会叽叽喳喳才对啊。好吧，希望你们都有自己喜欢的周末的状态啊！同时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等着你们。我是艾科， 是老白，并祝周末快乐。 Happy weekend， 拜拜。 See, I remember all the times you made me covered in crazy. I can't forget about the way you played me, like I was never gonna change your world. So please just let me go. It ended long ago. So please just let me go. Loving you is too hard. All I do is not enough. Loving you, I cannot be loving you, loving you. Loving you leaves me hurt. All I do.